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哦。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华， 好啊！今日咧就变咗孤儿仔，我哋两个 啊，去咗边咧？嗰几个？ 其中一个就系阿徐少华，就喺英国睇紧孤星女， 好开心啦！又食咩啊？整汉堡包食。 咁啊食呢個 fish and chips 啊，咁啊睇住佢 個 Facebook 啦。 啊？ 做咩？ 呢個牛津、劍橋、雷丁，咁咧就又玩又食，咁樣就 happy 到暈。 唉，佢就開心得過啦。 我拍拖添喎、 啊。啲細路仔唔知咪抌低咗咧，唔見細路仔相喎，冇講過喎，去邊度咧？個三個細路。 冇跟住佢啊。 哦，邊度湊噶？邊個湊噶？ 咁啊，揾朋友或者屋企人睇住啦。 咁慘啊，唔得啦。 咁啊，恭喜佢啦！能夠遠離呢個香港啊，即係呢個咁英門嘅城市， 唉，地獄啊，對我嚟講。 就去劍橋擁抱呢個大媽。 咩大媽咧？英國大媽。 好多大媽㗎，因為再別康橋。 係喎、哦，因為嗰度嗰首詩變咗景點喎、 啊。教師咁啊，有大媽喺呢個康橋，即係呢個劍橋嗰度爬艇嘅大媽喺度。 我唔係香港咩劍橋老人院嗰啲，真嗰個劍橋。 或者係個牛津。新發水，咁咧就咁啊唔理我哋啦。咁另外一位 啊，去邊咧？另外一個土伯，唔係土伯，應該叫土清少。 邊個就唔透露啦？佢就要去做一個叫 forensic audit， 咁咧就去核數，咁啊有危險嘅，即係去查人哋啲數啊。 哇，好危險喎、啊！呢、這個好敏感喎、啊，而家呢個位係咩？ 我個麥冇聲， 係咩？佢得我嚟搞，得我搞。唉、哎，唔好意思先，唔該。做 咩？ 插翻我個麥啫。 未插埋個麥， 我嚟。 呢度未插線啊，大佬。 哎呀，我俾大媽搞到失魂咗。所以證明阿拉嚟肯定。 聽唔聽到啊，大家？好啊，聽到啊。咁啊，頭先係 chit chat 嘅啫，唔使驚。咁我哋就主要咧就係講緊啊呢個我哋兩個孤兒仔啊，今日。咁就其中一位咧就係、是、去咗呢個牛津。咁咧就係同呢個劍橋嘅大媽就一雙一對啦，咁樣咁就留低我哋喺度，咁啊去咗睇孤星淚，好似琴日喺呢個睇倫敦嘅歌劇啊，咁啊呢個徐少華，咁啊兩公婆拍拖嘅應該係 細路仔唔見噶嘛 嚇，咁咧就阿陶君衡咧就要做一個叫做即係幫人哋做呢個核數啊 ，forensic 啊個 audit 啊，即係要追查嗰啲。錢銀嗰啲嘢咁啊，有一定危險嘅，希望佢翻到嚟啦。咁啊，如果翻唔到嚟嘅話咧，就真係大家又少咗好多樂趣，因為所有阿土嘅 hater 咧就 揸千人嘅喎。 咁我哋嘅收視率就會起碼跌咗一千啦。 唉，真係慘啊，揸千人啫。 係啦，咁咧就今日就阿 Lens 啊做呢個嘉賓啦，咁啊范國威就要去做呢啲嘅 做街 居民大會啊。 哦，居民大會， 就是、颱風山竹損失嘅呢個追討。 哇，而家先追討， 係啦， 成年㗎嘛，半年嘅咯。 咁今日就揾阿 Lens 上嚟咧，咁啊 Lens 上嚟咧就途中咧， 系 都幾經艱辛。咁啊，究竟發生咩事咧？咁樣 選到先塊面，冇選到， 冇選到 係 嘛？ 好靚仔係嘛？ 啊，好靚仔， 拍面都揾食噶嘛，真 係。咁啊，話説咧就係佢喺屯門出嚟即係做節目嗰個期間咧，就喺巴士上邊咧 搜集啊， 就呢個俾大媽就除咗呢個愉景灣巴士司機遇襲之外咧， 乘客都會攋嘢， 就係主持人咧喺巴士上邊。俾大媽襲擊，我哋先睇下佢一片， 佢片先， 有圖有真相。 佢就會打我一鑊，涉嫌刑事恐嚇。呢位先生，你講一次，係先少華講一次啊？係先你講乜嘢？你講一次。嗱，先嗰位先生咧，黑色衫嗰位就話會打我一鑊。嗱，我報，你咁樣已經形成咗刑事呢一個嘅恐嚇。 叫我告啊！ 嗱，你承認咗啦、 嗯， 我呢條片已經可以成為證供啦。 最好啊！你嘈住我啦，嘈住我啦！ 而家就系你哋将个箧摆喺 巴士一個通道，阻礙乘客出入，構成危險，亦都犯咗巴士附例，喺車廂上面飲食。 係啊， 嗱，佢承認咗啦。 係，楊利，你講翻邊個啊？買一半幾年啦。 繼續講啊，繼續鬧啊！嗱，一見有鏡頭拍住咧，就唔收聲啦，唔講粗口鬧啦。 我加埋條鏈佬。 係乜嘢拍我哋啊？嚇，講嚟講落嘅，你憑乜嘢啊？ 做咩啊？ 真系 你咁喐 嘅 啊？ 我报备 俾你拍噶 吓。 你咁 喐 噶啦？ 喂， 嗱， 前面先生咧，佢就 哦，嗱呢个咧就呢、這个打侧睇啦，咁啊大家侧埋条颈睇， 咁样睇 啊。系啦，咁咧就话说咧就系、是、呢、這个 Lens 咧就喺巴士嘅二楼嗰度咧就系、是、发觉有呢个乘客咧就喺个车位车上面食嘢， 唔系第一次噶啦。嗱，次次咧， 我谂你唔系第一次见到佢食嘢噶啦，应该 好多镬。嗱，上次都有嘅，我上次冇拍片啦。嗱，今次就喺佢哋最兴咧，就系巴士第二层嗰度咧，正常唔可以落劫上去噶嘛。 系啊， 佢落劫， 因为危险噶，其实 喺个劫入面咧，一摊开咧，又有咩咧？有生果，今次有啲叫做咩？枇杷啊， 哦， 跟住咩宝矿力？其实呢大妈俾我哋就系屯门嗰、那个唱即系唱歌大妈啦。 屯門公園 跟住咧， 睇下好大鑊嘅，所以菜雞搬咗入去。 而家佢哋六點鐘又會轉場，轉去土瓜灣嗰個叫咩海心公園度，繼續再玩，就係搭呢個攞 X 啦。嗱，上次我就話佢話，我根據巴士附例點點點，你就唔可以喺度飲食啦。 我有職員㗎，你 有㗎？ 我唔係話今次先見到佢食嘢嘅喺度。 上次啊，有一條傻佬啊，跟住第二鑊㗎啦。上次我勸完佢之後咧，梗係唔聽我講啦。我就話同巴士司機講，上次嘅司機唔出聲啦。今次我就臨落車前咧，咁啊落去即係同司機投訴話，我下次話司機唔好俾啲大陸人啲大媽再拎碟上樓上又食生果咁樣啦。個司機話：我最中意鬧人㗎啦。咁希望即係司機咧，咁就即係聽到我嘅呼籲啦。同埋嗱，上次咧好就好在咧，我話即係同呢啲大媽理論咧，有個叔擰轉頭望啤住個叔，上次個叔係咁講粗口啦，我係食生果啊，吹呀，係整污糟啊，報警一笨。佢咁講嘅時候咧，乘客會望過嚟。今次恐怖在咧，一個都冇出聲，理都唔理。 嗱，呢個就係 好恐怖嘅香港。 咁咧就香港人，我所謂旁觀不就手就係咁嘅原因。我上次同啲城寨嘅朋友咧約埋一齊去呢個理人文化嗰度咧，就去即係開倉啊嘛。咁搭車搭地鐵去呢、這個美孚站，咁咧就唔係由美孚站搭去呢個荃灣站，係啦。咁咧就嗰、那個大媽咧就挨住嗰個扶手，地鐵嗰條扶手，即係成個身揼喺度做呢個處女。咁就其中一個香港嘅女士隻手就俾佢撳住，扎住嘅直情係。 即係 嗰個人係揸住嘅，嗰、那個大媽就成個揼落去，就唔理人。咁、那個人梗係嘈啦，佢隻手俾佢扎住， 掹唔翻出嚟，扎 掹唔翻出嚟， 重到咁樣 喺度喺度嘈啦，喺度話喂大佬你唔好挨住條柱得唔得啊咁啊？點知呢個咁嘅八婆咧？ 點咧？ 竟然就開拖走去鬧呢個香港嘅女士。咁啊兩排人當時唔係好多人嘅啫，嗰、那個車上冇、人出聲， 咁離譜一樣。 冇人出聲，咁我忍唔住，我就鬧佢：我你講咩啊？我話嗰條柱係攞嚟扶嘅， 唔係攞嚟挨嘅。 攞嚟挨嘅，跟住佢嘅大媽就話。指住佢牌，邊度有寫明唔准挨啊？我話你哋大陸唔知呢條嘢叫扶手，扶手就係攞手扶嘅， 唔係揾腰扶嘅， 唔係攞身挨嘅。咁啊，繼續喺度嘈啊！關你咩事啊？咁多事啦，佢最興咧 嗱，一捉到犯規又唔關你事。 係啦，佢最興就係咩咧？你做乜咁多事？厚多事啊？話你，你厚多事。咁咧就然後就話咁多人，你乜你身為男人咁啊蝦女人？第二招就係 屈你啦，屈你蝦女人， 就屈你蝦女人啦，喺度大叫大嗌。咁咧就塌着咗啦，咁啊點知其他人咧就終於咧就 忍唔住 覺醒，我就話你哋呢啲咁嘅人，你哋啲咁嘅大媽喺度嚟到我哋呢個香港，仲喺度即係做錯事唔認錯，仲喺度發爛渣。我話就係因為香港人唔出聲，咁啊其他人聽到 啊有反應， 有反應啦， 咁啊好啲， 係啦， 好少少你 頭一尾嗰兩位女士開拖先嘅。 是香港人嚟。 男士就好撲街嘅，我覺得。 食花生嘅。 男士對於呢啲咁樣嘅大媽咧，大家都話：，好男不如女鬥，爛佬怕潑婦咁樣。 有佢啦， 就算數，我覺得。嗱，但我唔係話叫你咧，就好似即係爛佬鬥潑婦咁樣。 得唔得？ 唔需要同佢鬥爛嘅。你同佢講道理得㗎啦。 係啊，同佢講明咩條例。 不斷問佢問題，係咪？我話嗰、那個牌夠冇寫明。搭車要著衫咯，咁你係著衫？ 佢諗係，不如除衫都好喎。 個車個講冇講明。搭車唔准踎喺地下咯，點解你唔踎啊？咁樣咁啊開始輕機啦， 撈唔到啦， 輕機撈唔到就爆粗啦，跟住 咁啊 就發癲啦， 你老母 係啦，嗱一發癲咧，我話俾你聽咧，其他人就會幫拖嘅， 係咩？ 因為太離譜嘛，因為又問候我阿媽嘛， 嗯， 即係發癲啊嘛。 頭先我冇喎，冇人幫拖喎，佢發曬癲咁樣問候，又強姦我阿媽喎，條片我影到㗎。 嗱，我覺得咧，啲香港人自己要反省，我覺得好多人就話呢啲蝗蟲點點點驅蝗。蝗蟲之所以作惡咧， 嗯，有人縱容， 係因為你縱容啊嘛， 出聲， 政府縱容。我話俾你聽啊，我同個的士司機，我放工咧搭的士好多時同我哋講開咧， 嗯， 渣華道出邊嗰啲嘅自由行巴士， 嗯， 參加維港遊搭小輪， 嗯， 泊曬喺度，本來四線塞咗兩條線， 啊， 唔抄牌唔成，跟住百德新街而家過年， 仲犀利啦而家。 嗱，我喺度搭專線小巴嘅，嗰度啊，這個。翡翠明珠戲院樓下嗰度、嗯，本來就一行，而家拍兩拍多一行， 嗯、 全部係嗰啲中港車牌，揸、 嗯、 七人 van 車啲大陸人嚟買嘢嘅。 嗯， 差佬嚟到講明嘅係抄牌，唔使警告嘅，都唔抄。 嗯， 好客氣啊！我冇見過差佬咁客氣。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洗我少少咧？ 係勸喻佢哋離開，因為我打電話報警啊嘛。 哦， 點解？因為嗰個專線小巴，我搭個專線小巴係要喺路中間落車。 哦，中間塞住。 你諗下嗰啲阿婆阿公。督住拐杖嗰啲係幾咁危險？ 危險咯，中間 落咗車之後喺條馬路嗰度㗎，其實係， 嗯， 係乜嗱？既然係縱容咁嘅，我就係話而家係咪有個政策？我想問一下警務處係咪有個政策係中港車牌嘅司機係唔抄牌嘅？ 其實你講呢啲都好多㗎啦，你係 離曬譜，我覺得真係。 就算中環，我見到好多，譬如喺中環啲大班咧，七人車擺路邊咧，下面成堆塞住都係唔抄牌嘅喎，經常嘅喎喺 轉入偉業街嗱，我哋偉業街呢個去到獅寶啦，喺偉業街觀塘碼頭嗰邊。 嗯 有個叫做海濱廣場，全部都是賣大陸嗰啲勞斯丹頓，同埋100蚊一盒朱古力嘅 水貨店嗰類嘢 水貨店係啦，嗰啲咁嘅呃大陸佬嗰啲嘅鋪頭，全部拍滿曬而家嗰啲旅遊巴，係、 嗯、 塞咗一條線嘅， 嗯， 從來冇理過個差佬。我話你周圍去裝 cam 喺偉業街，捉嗰啲高高 van 啊，捉嗰啲的士司機去屙尿，然後走去抄人牌，你係咪想爆粗啊？你話 你而家佢已經裝曬鏡頭， 你對於 晒證據 所有染紅嘅嘢係掂都唔敢掂。上次愉景灣嗰個司機俾人揼，喂，就算個司機唔去報警啊，差佬睇完片都可以拉人嘅，話俾你聽啦。 嗰次就係司機嘅，即係警察會刑事追究，係之後先話追究咗，睇 走咗啦嗰條友， 都上咗去咯，拉咩咧？ 點會拉到咧？ 一國兩制嘛，所謂 係嘛？所以我就話，你問我政府無能就只有自己維權， 冇錯啊！ 我一定出聲，我話俾你聽。而家有幾樣嘢嘅搭巴士，嗰啲內大陸佬咧、大陸婆咧， 嗯， 係唔容易一封嘅。 唉，呢、一個真係煩。 地鐵如是，巴士如是，凡人有啲情況，我一定埋去叫佢收聲嘅。 我 你知唔知你咁樣嘈住人 嘅？其實我香港人而家都你講呢樣嘢，阿伯阿叔嗰啲香港人嚟嘅，都係咁大聲咯。但我勸喻都肯收嘅。 嗰啲嗱， 好少少。 有部分因為而家咧就係呢個智能手機普及化， 遇上老人啦，智能電話。 係啦，就係老人遇上呢個 YouTube 睇 YouTube 啦，喺度睇片啦。 YouTube 裏邊咧，佢冇呢個 sense 咧，就係所謂嘅 嗯。 用手機嘅禮貌啊， 佢當自己屋企一樣啊嘛。 係啦，佢當自己屋企喺度 play， 但如果係香港人咧、 嗯， 你叫佢細聲啲又好，或者 佢好意思 啊， 都 佢都話：唉，對唔住啊，咁樣。 嗯， 我唔可以一時唔為意咁樣。但係大陸婆咧坐嚟都 一句嘈到你咩？關你咩事啊？ 你咁多事做咩 啊？關你咩事啊？報警一辦咪成日講呢句咯，報警一辦咯。 所以我就話咧，你政府縱容其實最重要。我問過好多職業司機， 嗯， 佢話根本就唔個交通擠塞嘅問題，好大程度嘅原因咧， 嗯， 係違例泊車，政府縱容。 同埋你講呢，講之前先達係咪有四條線，咪霸三條咯？嗰、那個小巴 潮聯啊嘛， 潮聯咯，到今日一樣啊。 咪陳萬琪幫佢申請司法覆核，喺呢、這個禁制令喺呢個佔旺期間，咪、嗯、就係潮聯咯。係 啊。 咁你知道後面咩人啦？ 但問題之後，佢對開羅湖方都對小巴線，警察嗰次就係抄牌大細超啊嘛，嗰次咪即係小巴司機維權咯。係 啊， 咪兩個對，咪兩個差別對待咯，唔同背景。 喂，我話俾你聽，親疏有別何止林鄭， 你差佬都係， 差佬都係，所以我就話係咪掛中港車牌嘅七人 van？ 唔該，警務處長呢個盧偉聰答一答，喺立法會問一問。是不是掛中港車牌的車是不用抄牌的， 是不是免死金牌呢、那個、 我告訴你、那個、最恐怖的是什麼，就是現在那條這樣的港珠澳大橋根本上就是回不到皮的、 嗯、 下一步呢就是會提出什麼呢， 放下來放多一些 放大陸人揸車下來，我告訴你， 其實這個之前說過了，三四年前說放寬 的，不是本來是放寬的， 早幾年前 了嘛，後來 就是反彈，因為那次我也有份去遊行， 因為驅蝗所以拖停了，其實是 即是那期就是梁振英叫停說奶粉那人每兩罐奶粉之前平雙飛那次就停的一次過， 如果不是 一 早 我們小心一點 就來翻轉 就來加老頂了，那些什麼意外傷亡保險那些、加硬老頂了， 大佬，如果你俾大陸佬揸車隊入去市中心，大佬我街都唔敢行啊！話俾你。 其實你而家喺元朗上水已經出現嗰啲叫咩碰瓷黨啊？ 有， 已經有噶啦，元朗上水大波啊！ 影過啦，車 cam 影到啦，冇啦， 挨埋嚟架車，你開完波二三十米啦，即係唔係咁快啦？無啦殺出嚟，因為有啲咧就係咩咧揸的士大陸人嚟嘅，喺你前面 S 攬埋嚟，等你撞佢攞油咯。 嗯。 試過啦，我細佬揸得奶嘢，好有車 cam 同埋佢真係夠惡嘅啫。 所以嗱，真係要維權咧，一定要裝車 cam。我諗第時行街都要裝。 自己我要嘅啦，諗我都要裝嘅啦。 我諗真係。 整個山狗平啲，以二制二， 以二制二， 買部平啲嘅山狗裝兩部。 真 係㗎，前後都有。 逢親維權咧，一定要裝住嗰樣嘢，因為好簡單嘅啫。如果你一差佬一嚟到，如果有衝突嘅話咧，兩個都拉。如果打起上嚟嘅話，兩個都係公眾地方。 唔係，就算你俾人打，係拉俾人打嗰個。 一定㗎， 大陸人打嗰個冇事㗎嘛。 喂，所以好簡單嚟㗎，屯門公園執唔執法？ 唔執㗎， 所有大媽搬曬入去啦，而家。 嗱，有次我試過個自己即係行去做 Facebook Live， 即係成年年尾之前啦，去到之後俾班保安圍我啦嗰陣時，係啲保安問我：你影乜嘢啊？有乜投訴？投訴揾我咩剩啊？ 我俾我真係好簡單嘅啫，我就覺得咧，乘機咧介紹一下阿 Lens 會開一個新節目，點解咧？就呢個節目咧，大家唔係齋噏嘅，我覺得係要有 action， 我覺得真 係要做先得嘅， 係要拍片同埋要有 action。要有變成是一個的香港人的維權運動、真是的要自己維權、因為你不可以靠現在公權力基本上是親疏有別的逢親大陸佬的東西碰都不敢碰我覺得 還有你講這個想講之前、即是蔡街殺街前不是見過 Mr. Wally 日本人的又說他沒有香港身份證不讓他表演到他拿了身份證又照拉、到我在現場之前投訴一個大陸檔口那些什麼小紅姐收利是那些、好了警察來一次收拾音量來三次每次一走嘅即刻扭個最大，係冇一次用過嗰個叫做簡易治罪條例，有噪音條例噶嘛，即刻可以俾罰單噶嘛。 街在咩？ 冇試過。 寧願斬腳趾被沙蟲，將成個菜街嘅行人專區星期六日，就寧願取消佢。點解呢個香港人嘅公共空間唔係俾翻我哋香港人享用？是做一些所謂 proper 少少嘅一啲街頭表演。 我哋見到好多後生， 又因為啲咩大媽喺度同啲阿伯喺度 flirt。喺度搞啲咁嘅色情嘢，然後好啦，大家就又噪音，係嗰個分貝係高度咧。我一次去隔離個電信商嗰條細路話俾我聽，佢話慘到不得了，真係 啊！側邊嗰啲啊，冇位走啊，嗰啲 係啊，冇位走嘅真係。 以前係一至日都有，係 縱容咗幾年啊？你知唔知啊？ 係嗰年嘅嗰度。 而家又全部殺去海心公園同埋呢個屯門公園。 屯門啊，之前 係唔敢執法。我想問一下，警方對於我哋普通市民係咁嚴苛，普通揸車嘅司機係咁嚴苛。點解呢啲咁樣嘅大陸人有啲係深圳嚟香港賣藝嘅人喂唯有警署都可以鬥佢啦係咪 最好笑呢頭先我未發爛即係未拍片即係叫我大媽唔好食生果拎夾落嚟嘅時候呢原來佢幾個都討論緊點咗4000蚊喎咁先好笑喎原來佢哋全部呢 即刻嚟都有啊 佢哋有身份證嘅一個就係咩呢佢家姐喺香港住啱啱即係頭先影我最左手邊嗰個女人呢最左手邊有個長頭髮嗰個呢稍微樣貌捐好嗰個就話啊有乜攞有乜攞嘅呢有一個教會你家姐香港住㗎嘛叫你家姐證明你香港住咪得攞下囉。 我話俾你聽呢個派呢個4000蚊又係撲街㗎我覺得。一嚟到新移民即攞4000你問我呢個唔係歧視。我哋喺香港我自己計我自己交咁多年税。我阿 爸入醫院居然住喺一個咁嘅人間地獄嘅呢個急症病房裏面係直情係連走廊都兩行 要擺帆布床 120% 伊利沙伯 應該唔止嚟㗎130-140%都有 去到130-140%醫護個個哭訴星期日上 好啦好啦到之後上完監點政府咩措施 然後將嗰啲錢真係派 Q 咗俾啲咩新移民我話俾你 大媽 好多人就話嗰啲咁樣嘅左膠就成日都話唔好歧視唔好歧視 呢個表演自由嚟嘅咁樣 大佬我自己喺度我阿 爸係日治時代已經喺度，我阿嫲係1920幾年已經喺度噶啦。然後我阿爸係20-30年代喺香港嘅人，一生喺香港貢獻，交足税。我哋三兄弟姊妹交幾多税？你諗下，係乜挑嘢都冇嘅而家。 要嘔多啲添，仲要。 你想去個好啲嘅地方行街，我琴日都好興嘅講起上嚟。你想去睇一場香港藝術節嘅演出，係買唔到飛，對唔住。唔好話演唱會啊！電影節同藝術節都買唔到飛嘅。 你想做運動打羽毛球踢波又係俾啲炒飛黨搞掂曬。 炒飛黨搞掂跟住咩呀跟住嗰啲係直情霸咗啲場嚟去教波。 係呀啲大媽。 跟住你去行山你見到呢個龍脊嘩屌。 旺角咁樣呀嗰度。 好似朗豪坊條行人電梯咁點解排住隊上呢要。 搞乜嘢呢？ 因為要排住隊行啊。 佢見到穿西裝咁樣穿波鞋去行山咁抵死嘅啲大學人。 係咪唔好講話露營啊，諗都唔敢諗啊而家。 冇啦嗰度。 露營真係 灣仔嗰啲冇啦灣仔。 去北丹露營嗰、那個去石澳露營諗都背澳露營。 千祈唔好去熱點嗰度啊大佬。佢喺嗰度又浪空圍又剩又洗底褲。 所以你而家康文署話咩呀取消排隊。大佬你自己嘅 system 係渣到咁。最好笑係咩議員質問就係話點解唔全部轉做呢個網上售票？ 仲大鑊！ 佢話網上售票系統要完成要用一年時間。 我同而家4000蚊一樣啦，年半啊嘛嘢。 我想問一下有乜嘢 system 嘅設計係複雜到，只不過個網上嘅售票系統係要用一年嘅時間。 報名啫喎！ 而家嗰個嘅網上售票系統係渣到不得了嘅。仲有我想問一下點解一定係俾城市電腦售票網做？ 點解唔記得開放得早咗 呢？點解唔好似日本咁樣開放幾個唔同嘅售票嘅 website 做囉、大家鬥做好佢囉。 咪囉。 點解唔得呀？點解獨市生意呀、喂大佬你真係諗唔通㗎喎真係。 成日話要搞咩高科技呀、撥款做咩科技員點解咁簡單即係電子報名系統做咁難呢？ 因為佢淨係俾獨市生意㗎嘛。 或者一間做。 係呀、啊。 嗰間最難都冇所謂。 城市電腦售票網嘛就係咁囉。就係據說啦，我唔知道如果有康文署嘅朋友聽緊，你話俾我聽，係咪由以前康文署嘅員工出嚟開嘅？我懷疑係。 但其實你講呢一個所謂即係叫做官官相衛咧，就之前唔係肥機餐走，即係剁咗一班所謂員工嘅， 跟住咪 嗰班就自己開清潔公司、滅塵公司，接翻政府啲 job 做，呢個係肯定嘅。同埋之前佢哋連撲街都係剝削嗰啲員工，譬如佢哋換新約嘅時候咧，就叫員工自己俾利是嗰啲分判商，呢、這個我阿爸講嘅。 比利是啲分判商， 因為你想逐標，譬如嗰間轉公司，譬如你 A 公司做開滅塵揸車嘅，好啦，到之後你想去新嘅 B 公司接標嘛，好啦，你咪自己醒目比利是新公司咯。 呢、這個行內即係嗰啲外判嗰啲單口嗰啲， 個人個員工唔換，因為佢做開個地方，新公司揾翻你哋做開嘛。但係你自己要醒目啲啦，要自己比利是嗰個新間公司個頭啦。 所以我咪話咯，嗰啲咁嘅撲街林鄭嗰啲羅志光叫人做到60歲仲可以65，好多係做緊呢啲清潔公司。 嗱，同埋點解即係嗰啲65之前有得做，就是、因為慳翻強積金夠錢啊嘛。公司慳錢咪請呢班人咯。咪仲加慘咯， 仲加慘， 咪調翻轉 你個 workload 係同一個後生仔一樣噶嘛。 你未到65歲嘅時候，咪唔請你請翻65歲以上嘅先嘅咯。因為呢班弟弟 啦，點解香港嘅社會越嚟越富裕？你知唔知香港財政儲備10000億？舊年嘅財政盈餘1600億，今年估計我自己估啊， 實估大數 咁。政府就話今年唔好竟喺度做期望管理，大家唔好信。我估最少700億， 年年都報大數， 最少700億， 報少數年。 今年財政盈餘，舊年就咁樣派法。你問我今年如果派，我同佢反台啊！如果咁樣派嘅話，是咪先？ 喂，而家其實你見到啦，今日落派表嘅時候，喺深水埗嗰個乜嘅整合處咧，排到去西郎中心。最好笑， 攞呢張表， 有呢張嘅表啦，最好笑喎！佢印呢張嘢咧，荒謬到咧，有個職員話：，喂，你一姐你自己 攞紙嚟印， 帶白紙去印， 係撲街。 你冇嘢啊嘛，大佬啲錢我想攞噶。 政府連張紙都唔俾，話俾你聽啲表去曬邊，去曬民建聯嗰度。 嗱，我哋有啲地區主任就話咩？佢一早就同嗰個啲民政事務處預留呢啲表價，話要即係1000份左右。好啦，去到嘅時候咧，俾得嗰10-20份你，但係民建聯就全部一棟棟排好曬，擺曬民政事務處等佢攞。 重要係咩咧？講到明係會將你啲私人資料攞嚟自己用。 嗱，譬如呢張民建聯張表啦。好細隻一個格仔，嗱，如果你唔剔咧，即係代表我收集到嘅資料，未來就攞嚟宣傳民建聯嗰啲咩服務啊，同埋利用你啲所謂嘅個人資料攞嚟做即係一個資料庫咁樣咯。細細隻字，民建聯有嘅，同埋今次我極之懷疑，根本咧就係一個嘅談鐵牛下面指示下做一個咁嘅大數據整合嘅計劃。嗱，之前曾俊華派錢嗰次咧就好簡單，去銀行登記啦， 係啊， 同埋之前啊，最唔好講我面講澳門啊。澳門就好簡單嘅啫，你登記根本唔使登記嘅，你就係佢直接喺你換智能身份證個身份證嗰個地址就寄張 check 俾你，或者你自己就可以上網登記翻喺銀行過户啊嘛，係咪？嗱，而家其實有好多老人家咧就冇户口嘅，咁點搞咧？嗱，同埋最荒謬就係呢一張嘢就係要你有3個月嘅住址證明。嗱，而家好多人政府成日搞黃金星成日環保啊嘛， 係啊， 電子單張要電子嗰個 statement 啊嘛，咁我冇。咁我點攞住址證明呢？咁點搞啊？又要近3個月喎，又唔使攞啊又。 如果唔係淨係行政費都過億啦。 3億啊，行政費。 大佬每人派4000蚊，行政費係3億。 上次曾俊華就係1.2億，今次3億。 我想問下中援老人吞到65，慳翻幾多錢一年？ 咪爭幾百萬囉，最多咪 千零人咁樣 咪囉， 每人1060我當你成俾我睇下， 你成返嗰幾十萬， 我當千五人成1060係幾多錢啦， 咪囉， 一年慳返幾多錢， 幾千萬 淨係派錢一年行政費，即係講緊額外所俾嗰啲嘅 part time 啊，嗰啲咪員工 OT 嗰啲錢啊， 三億 都三億， 最好笑啦，填完張嘢就要寄返轉頭，同埋最好笑喎，千祈唔好黐兩蚊喎，如果你嘅答嘢厚啲呢，重個頭呢要黐夠3蚊，如果唔係呢，郵政局可以呢同你毀滅唔寄都得。 所以我話呢個政府呢簡直係不知所謂，即係第一派到亂晒龍，我就話派錢嘅 logic 係咩呢，係因為你收多咗預繳嘅税款，因為其實你就退税，我覺得 最直接嘅 退返俾納個税嗰啲人，呢個最直接嘅方法，如果唔係你就通派 派晒唔到煩， 因為收多咗乜都好啦，總之就全部有份。呢、這個方法而家呢個方法係最撲街嘅，根本就第一，如果你用呢個方法就唔應該派，你就留返啲錢用喺嗰啲最窮嗰啲人身上。 其實你應該好多時 喺啲政策裏面點樣去幫嗰啲人， 老人家點樣資助多啲呀、就算你話要真係做嘢嘅，你可唔可以老人 家照顧，點樣上門幫啲老人打針食藥呢啲咁嘅嘢，請啲社區護士等等呢啲咁嘅嘢，就唔應該咁排。而家就係兩頭唔到岸，整色整水，結果啲錢就落咗去大量落咗去新移民嗰度。 同埋今次最攞着數最多呢、就係民建聯工聯會。今次佢哋呢、因為你泛民 買票買票工程， 你就算你點即係人多都唔夠，佢哋有全職即係 full time 同人填表 成㗎嘛。咁嗰啲嘅工聯會啲義工嚟做街站囉。 佢哋咪而家就狂做街站，派埋嗰啲揮春就攞埋呢張表填嘅。好啦，到填完呢張表之後，你信唔信民建聯同埋工聯會真係咁好措手唔攞啲資料用啊？嗱，佢哋之前已經開定嗰啲咩？ 同埋你問我點解要拖到而家先排？係越接近區議會選舉，對民建聯、工聯會越有着數。呢、這個根本就唔係政府個系統嘅問題。係越拖到2019年，越接近2019年區議會選舉就越有着數。 同埋之前都問過張建宗話：，喂，點解你唔做嗰、那個即係、就是、上網嗰、那個嗰、那個申請表格嗰即係嗰個系統啊？佢話要年半做喎。 係啊，年半啊嘛，我就話。有乜嘢系統要年半？ 你咩系統呢？ 正做呢個系統要年半，然後康文署做個系統又要年半， 即係唔使做啦啲嘢。 全部指令動作年半，你知唔知可以做幾多嘢？你知唔知 Instagram 係兩個禮拜做出嚟嘅 app？ 咁快脆，仲一班中學生係咪？ 係啊 ，Instagram 嘅 app 係兩個禮拜嘅啫，係。大佬年半呢個咩世界嚟嘅？當香港人係傻嘅，我覺得。好啦，我覺得而家就變成係咩咧？呢啲左派啲左仔攞嚟咩咧？收集市民嘅資料。然後收集咗市民資料，其實就當咩呢，佢幫你申請過呢，就好似變咗係佢派俾你咁樣。 其實我今日即係出嚟食嘢前都見到啲阿婆，哎呀阿斌仔幫我哋派有錢派喎。所謂斌仔就係我區嗰個民建聯嗰個葉文斌。啲阿婆有個假象，哎呀民建聯幫手派錢，其實唔係啦，呢個咪啲阿婆嘅印象囉。 佢咪特登製造咁嘅印象囉，我就話越接近選舉越好。所以我就話而家根本上泛民就戇 Q 嘅，真係我頭先搭車返嚟喺度睇新聞。就派個張建宗咁嘅彈散走去見林鄭就唔見，就係傾呢個咁嘅補鑊方案。 根本就係成日耍你。 你問我，我係一個我都唔去。佢而家就話我派七個人去。我想問一下泛民幾時自己姿態係衰到咁，自貶身價到咁嘅地步？而家人哋擺明係親疏有別，擺明係落你面。 喂，之前咪講話你情緒反應話妒忌咯？ 又話你有少少妒忌，又話你性情落曬不得了，跟住再派個咁嘅彈散。一個系人都知冇料到嘅張建宗， 巨嬰我叫佢做 啊， 我叫巨嬰嗰個樣， 係永遠咧講嘢咧就係、是、咧永遠正確嘅，但係咧永遠咧係 滑不留手 ，rubbish 嘅係完全係廢話王嚟嘅。最嗰啲口頭禪就係我哋一定要全方位、方方面面 跟進啊，會積極， 我哋會積極 聆聽意見。 呢啲咁嘅虛話咧，咩打造乜春春啊咁樣咧， 係 完全咧係冇實質嘢嘅、然後揾個咁嘅滑不留手嘅，呢、這個泥鳅我叫佢做 泥鳅係咪？ 係完全捉唔住嘅， 所以冇頭髮啦，唔係亂下亂下， 或者 AV 裏面咧全身油嗰啲， 搽曬油嗰只， 搽曬油嗰只係完全捉唔住。 咁你留意每次即係譬如呢啲大鑊嘢、衰格民意嘢咧，林鄭都係唔係香港，而家佢唔係香港嘛，去咗唔知歐洲啊嘛，就擁呢件巨嬰出嚟頂咗佢。嗱，你煩佢啦，你嘈佢啦，唔關我事呢壇嘢。 如果俾我嘅泛民好簡單嘅啫，我幾時幾月幾日幾多俾個最後限期你？你見就見，唔見就罷就講明。是林鄭月娥，其他一個都不見， 是啊，冇用的嘛。 你見嚟做咩啫？嗰條友話到事咩？你覺得？ 你知佢呢個頂檔嗰條友？ 我覺得好簡單，根本親疏有別呢條路線後面就是中聯辦共產黨嘅政治指示嘅路線，林鄭月娥不可逾越。所以佢係唔會見嘅。你亦都唔係反對林鄭月娥，你係反親疏有別呢樣嘢。你係反中聯辦嘅黨委治港呢樣嘢。所以我就話泛民呢啲議員咧嘅水平咧。 同我當初入港同盟呢、差唔多嘅啫。 喂，但其實 我廿幾歲嗰時咁嘅水平，佢哋而家嘅水平同我廿幾歲差唔多。 我哋之前話港同盟嘅時候真係有嘢換返嚟㗎嘛，而家換咩返嚟？ 嗱，呢個就好基本嘅共識， 冇嘢換返嚟。 泛民對而家對特區政府嘅認識嘅定位都係錯誤。以前點解彭定康包括魏奕迅治下嘅政府同中共係兩個唔同嘅政治實體嚟嘅？嗰、個係英國政府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港英政府係代表英國嘅。所以你同佢丟呢，佢係唔會親疏有別嘅。甚至佢會親你多過親左仔。有嘢醒咗你先，彭定康咪囉。係咪叫阿胡鴻玉提嗰啲私人條例草案、平等機會條例草案。 陸公衛 叫阿陸公衛提呢個新界繼承嘅女士繼承權嘅條例草案。係咪呢個就係當時嘅親疏有別。好啦，就算你話社會政策同呢、這個港英政府南緣北切，嗰時政府就是 小政府大市場，咁啊泛民就基本上都是福利主義嘅，咁就算係都好啦，佢都會每年揾個財政司嘅曾蔭權咧、都會整翻少少嘢俾你嘅，譬如地區工程啦， 批翻少少俾你， 批翻啲俾，即係十項裏面 wish list 裏面咧，即係你交嗰、那個即係清單上去咧。大嘢做唔到啦，你要中央公積金做唔到啦，但你要啟德名渠冚咗佢，咁我可以幫你搞，係咁樣等你華明返成功爭取㗎嘛。 但而家冇喎，真係爭取到咩而家諗 下。個原因係咩呢？個原因係因為港英政府佢一個角色係叫 honest broker， 佢就真係一個中間人嚟嘅，佢可以喺政治上要拉攏泛民同北京對抗嗰時呢，佢就同李柱銘揸手。但是在民生上要壓制泛民的福利主義呢，他就跟李鵬飛握手 了。兩邊玩。 因為靠啟聯和自由黨呢來去壓制這個泛民那些要大量加綜援這些要求。那他就可以兩邊玩。那好啦，玩了這麼多年如取如攜，泛民就以為議會政治裏面呢，特區政府是等於港英政府。 喂，但是為什麼這麼久這麼多實例，譬如你見到那些大媽廣場啊、噴泉啊，你見到很多都是那些民建聯子公司，甚至那個大埔廣場，即是離譜到連那個區會主席自己有份的。 是啊，我 在林村那裡。已經寫到出曬面了，你泛民是什麼都攞不到，我跟他傾完之後，為什麼還傾完做什麼？ 我覺得他們是戇居在兩樣東西。第一，成日都以為他見完政府出來拍張照，這個方式以往是得的，為什麼呢？因為傳媒不是完全被中共控制。 即是意思是拍完張相有壓力，那個官會做事。 不是 諗住。 被市民看到他做事。 到你跟他反映了。 爭取是的，交了交了差了。以前 TVB 都不會全面封殺這個 民主黨、公民黨或者社民聯。喂，現在 TVB 是完全沒有他們新聞的，那你做來做什麼呢？ 你連中東張西望做社區投訴都找那個是民建聯區議員出來講的。 他那個根本上是選舉宣傳來的。 之前不是民建聯那個叫做總幹事羅漢德落咗去㗎嘛。 喺陳錢康陳叫陳咩恩話我唔記得咗。陳海恩。 陳海恩。 陳海恩選舉之前咪係咁做嗰啲地區議員嗰啲嘅後巷有老鼠啊。 有蚊啊。 有蚊喺新聞節目裏面做啊。 係啊。 原來咪訪問民建聯經民聯嘅社區幹事囉。 你點睇呀嗰陣時點解蚊蚊咁嘅老鼠嘅。 咪囉，所以我就話當傳媒受控嗰陣時候，你再見官成功爭取這個模式已經不 work 了，你問我。 是不到你做，是不到你曝光。 第一，你不會曝到光。第二，他要 score 的時候，他會給梁美芬 score。 同埋我再舉個例子，屯門之前有愛村呢，不是有五個墳墓嘅，好搞嘢。原本那個位置呢，就是說阿叔阿伯聚到，咁應該做啲措施呢，就左右唔好聚到嘛。點知呢，喺民建聯肯定知情情況下呢，政府起咗五個墳墓喺度。好啦，到之後影咗張相反彈嘅時候呢，民建聯叻啦， 跳出嚟插政府， 佢自己跳出嚟插政府，佢就自己邀請個 AO 落嚟拍埋 Facebook Live， 拍埋成就，嗱而家同政府反映就插呢幾嚿嘢， 鬼又係你。 但其實呢五嚿咁嘅所謂咁嘅即係咁嘅 山墳墓啊， 你自己一早就知道唔出聲，係到民意反彈先調翻轉話自己反應。 我認識好多喺地區政務處做嘅呢個地區專員嘅，我喺政府咁多年。我已經完全知道這些專員現在是區議會主席的走狗，真的的，區議會主席的奴才，亦都是區議會主席，亦都是左派，很多是民建聯， 全部民建聯經民聯主席， 那即是以前就不是的，我所知以前在港英年代呢，地區專員呢就是調回轉呢，就是代表政府控制住資源，捏住政黨的，政黨要討好個專員嘅， 先有資源攞， 先至有資源。 而家調翻轉， 而家就唔係啦。 佢你派俾佢用嘅手，捉嘅手派。 所以我想話，泛民到而家仲唔覺醒， 這個根本你就以往港英政府個政府因為佢 above 呢啲政黨佢可以同你丟。而家特區政府由林鄭月娥到下面屯門嗰個區議會嘅政屯門區嘅地區專員都唔可以同你丟㗎。 其實根本嗰個就要經過你。 就算你講嘅嘢係 100% 正確、政府都願意做。佢會一個一尾十打電話俾阿葉文斌 佢先啦， 然後由葉文斌提出，然後個地區專員就會同阿葉文斌見面。 之前譬如另外陳廣丹 係啦，係唔會輪到你任何一個泛民嘅議員係可以成功爭取。 上次要講就係、 是、你唔需要聽林鄭點講，呢、這個政策係喺我喺政府嗰六年裏面已經清清楚楚睇得。你唔好信佢，你信我。 同埋之後， 因為我喺裏面出嚟嘅人嚟噶嘛。我怎會不知道那個政策是怎樣的他當然告訴你在整色整水在你面前。 我在做緊了其實已經被告訴你還有之前就是沉降單的東西不是就是起那些地盤興烈站是不是沉降的又是葉文斌之後見完官之後好了無線和這個東方日報頭版放上去好了他又葉文斌威威了搏曬咪幾個民建聯那些就一起葉文斌就前面搏咪第一個到佢成班嗰啲叫做地區嗰啲叫咩業主立法團啦、全部乜乜民建聯幾件嗰啲咩民建聯圍住佢、上曬無線電視上曬東張西望上曬報紙而我哋泛民呢班友呢各自為政自己各自分開去遊行示威咁樣囉對方咪舐曬光 環。呢、這個以往嘅模式呢由80年代開始喺當時嘅1985年區議會選舉之前嘅居民運動所樹立嘅一個香港民政的方式我覺得已經是完全過秒過曬氣的。為什麼因為那些基本的假設已經變了。而他們不知道第一個假設就是什麼呢你不可以假設現在的特區政府是一個政治上中立的政府。 這個不是假設這個已經這麼多年 了。他現在是共產黨 administration 的新言來的即是中聯辦的黨委的新言來的。 同埋你肯定就是。 包括去到地區專員你問我。不是只是問責局長啊 ,AOEO 都是。 是去到 AOEO 都是為什麼你看選舉主任變成 DQ 主任你就知道 不是他變身的嘛會。 你怎麼會 零轉變成 DQ 這個是幹部制這個不是英式的公務員制度這個是布爾澤維克列寧式的幹部制個名字叫做公務員個名字叫做政務官 實質就是幹部。 實質已經是被人奪了射你問我即是那個異形 啊 已經 進 了去了那個蛋看看幾時爆肚的啫 換人彈 出來幾時爆肚出來變身的啫好啦你就當那班官就算問責局長不妥到你還當那些 AO 是可以談到計劃給人浪費氣啦最鬼古惑就是那班 AO 同埋他 AO 同你傾偈傾你同你收風 收風的最鬼古惑就是那班人 你想爭取譬如爭取什麼他幫你爭取先玩 好啊大和解啊你看看尹兆堅同林卓廷 要告啦 一個一尾十尹差佬動 Q 你啦你話明仲話黨慶 唔嬲嬲地呀係咪 發爛渣啲契弟趕佢出黨應該。 起仆街呀叫。 咪 囉。你日見到嘅無線話 咁 樣。 你為咗自己公關生意去奶林鄭而唔係為咗個黨唔係為咗香港。咁你從政嚟 talk 㗎你已經退落嚟啦係咪先。所以我就話第二個變數係咩呀係傳媒 ,above party politics。呢個亦都不存在。而家除咗蘋果日報之外全部歸邊包括信報、明報、南華早報。 零一都係啦。 包括零一包括有線包括 Now 香港電台好啦我想問一下你做呢啲咁樣嘅政治動作去見官啊去約呢、這個約嗰個啊大佬新聞一個我不如自己拍片好似你咁自己拍完喺我哋個台嗰度播好過啦 你最好笑直頭有啲譬如某政黨咁有邀請嗰啲民政專員開幕喎請佢嚟啦好正常嘅啫呢啲我哋即係禮貌官式㗎嘛就算我哋同敵國都有個所謂嘅使者㗎他們這樣說的 以往好簡單我經常都說以往在英式的議會政治裏面為什麼要講 manner 要講規矩大家就算政見不同都好 對吃餐飯 都要保持這個即友好的姿態呢因為那是一個文明的制度你看到何君堯那些契弟講什麼大佬後面何君堯就是中聯辦中聯辦後面另外一隻馬叫林鄭月娥然後你和林鄭在這裡杯酒言歡是嗎 他咪好咗殺停咗好彩。 以往英國佬年代有冇一個好似中聯辦咁嘅角色嘅人坐喺度啊 咪有冇何君堯先以前 ,97 年前。 係咪所以我話能源咩呀能源北京直接委派大陸人嚟做特首你問我。 會直接見仲好啦唔識夾咁多。 或者將中聯辦啊黃志文。 咪囉。 身兼兩職。 做埋特首啦， 做埋特首， 唔好做林鄭， 起碼免除啲中間人梁美芬啊、謝偉俊啊、何君瑤啊呢班咁嘅人， 個個都話：喂，我直通天庭嘅勢量，同我講啦，冇用，同你講。 一國一制，你問我一國兩制仲衰過一國一制， 嗯， 因為個底就係一國一制，個面仲有一大棚呢啲咁樣嘅 嗰啲雞棚嗰啲演員， 呢啲咁嘅雞棚演員， 演員冇實質嘅權力， 扮合嘅呢啲咁嘅演員，喺度咧行嚟行去，係咪？你睇過陳茂波，你有冇睇佢而家？嗰、那個宣傳， 交個波俾我啦，交個波俾我。 嗰張相啊，一陣間揾俾大家睇下。 係 影緊住個屎忽嘅，其實你唔興，係背住啲市民啊，係。 交個波俾我就領住個 攞油。佢係揸住個波，企喺個窗前邊。嗰張相係影住佢背脊嘅，係。 係啊係啊。 你唔係想兜腳車落去？ 車落去咪啱咯。個龍門開龍門球。 即係你諗下，係 arrow 近到咁嘅地步。你叫聽民意。你話聽民意，你自己 post 出嚟嗰張相。就好 Q 有型咁樣， 扮曬型， 一手拎住個波， 足球小將， 企喺個大窗口落地，大窗口低炒上去。你話除咗用呢、這個 前野， 前野 世界電轉世界盃係嘛？ 呢、這個叫做古谷實係嘛？ 係係啊，古谷實啊！ 呢招 人肉電轉世界盃， 人肉電轉之外，你話有咩對付佢好啊？係嘛？一陣間揾一揾嗰張相俾大家睇，你就知道，即係嗰個姿態係。目中無人到咁嘅地步嘅，其實係、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睇下呢張相，又揾咗嚟喎。 盘盘菜有娃娃菜、萝卜、莲藕、芋头、枝竹、猪皮、鱿鱼、栗子、鸭掌、鱼蛋、花菇、手地鸡、西兰花、鱼耳福袋、花胶、虎虾、腩肉，仲有鲍鱼添。咁大盘盘菜足够10至12个人食，原价1288元。而家红米米饭主题餐厅做紧处女优惠价1088元咋。快啲打電話嚟訂啦！